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是快尔士杯下如何建立代理商销售模式。在文件系统那一集啊，我们讲了文件的写入，到了设备驱动这一层呢，我们就没有再往下分析。上一集啊，我们又讲了 mount 一个快尔士杯，那么会将 block device 信息放到了 EXT4 文件系统的 super block 里面啊。这里呢有了这些基础，那么这时候是时候把整个写入的故事呢串起来了。那么还记得咱们在文件系统那一节分析写入流程的时候，对于 EXT4 文件系统最后呢调用的是 EXT File Write Iterator， 那它将 IO 的调用呢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叫做直接 IO， 最终呢我们调用的是 Generic File Direct Write， 这里面啊会调用 Direct IO 函数，实际啊调用的是 EXT4 Direct IO， 那么这个函数呢负责往设备层写入数据。第二种啊叫做缓存 IO， 最终呢我们会将数据从应用呢拷贝到内存缓存中，但是呢这个时候啊并不执行真正的 IO 操作，它只是将整个页或者其中的部分标记为脏，然后呢写操作有一个 timer 进行触发，触发的时候呢那才调用 write back work function 啊往磁盘呢写入页面。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比较复杂了，从 write back work function 一直调调调，那最后调到了 do write pages。在 do write pages 中啊，我们会接着往下调啊，一直最终实际调用的是 EXT4 write pages， 然后呢这个函数负责往设备层写入数据。这一节啊我们就沿着这两种情况呢分析下去。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就是直接 IO， 那么它会调用 EXT4 direct IO。 在 EXT4 direct IO write 这个函数中啊，它会调用 block device direct IO。 那有个参数呢你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它就是 inode I super block SB device。 那么通过当前文件的 inode 我们可以获得 super block， 那在这个 super block 中呢它有一个 SB device， 这个就是咱们上一节填进去的那个 block device。 上一节我们说了对吧，这个填进去好像没有什么用，这一节啊，这个就开始有用了。那 block device IO 会调用 do block device direct IO， 这里呢我们会要准备一个 struct DIO 结构和 struct DIO summit 结构，用来描述将要发生的写入请求。 do direct IO 里面呢有两层循环，第一层循环是依次处理这次要写入的所有的块，那对于每一块呢要取出对应的内存中的页 page， 那在这一块中呢有写入的起始地址 from 啊和终止地址 to， 所以说呢第二层循环呢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依次处理从 from 到 to 的数据，然后呢调用 summit page section， 那提交到快尔设备层进行写入。那 summit page section 呢会调用到 DIO BIO summit， 进而调用 summit BIO 向快尔设备层提交数据。其中呢参数 struct BIO 是将数据传给快尔设备层的通用传输对象，它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我们呢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缓存 IO。 这个缓存 IO 啊调用到 EXT4 write pages，这个函数呢比较长，我们这里呢只截取最重要的部分来进行讲解。这里啊有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结构叫 struct mpage da data， 这里啊有文件的 inode， 也要写入的页面的偏量，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 struct EXT4 IO summit， 里面就有那个通用传输对象 BIO。 在 EXT4 write pages 中，那么 mpage prepare extend to map 这个函数呢它用于初始化这个struct mpage da data 这个结构。接下来的调用链也非常长，一直调一直调，调用到 io summit add bh。 在这个 io summit add bh 中呢，此时呢 bio 还是空的，因而呢我们会调用 io summit init bio 来初始化这个 bio。 那么于是呢我们再回到 EXT4 write page 中，那在 bio 初始化完了啊，我们就要调用 x4 io summit 来提交这个 io。在这里啊我们又是调用 summit BIO 向设备层呢传输数据， ES-IO summit 呢实现就像下面这个样子的。从上面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无论是直接 IO 还是缓存 IO， 它最终啊都调用到了 summit BIO 啊这里边去。我们呢就需要重点来分析一下它。 summit BIO 啊它会调用 generic make request， 它的代码呢就像下面这个样子。这里的逻辑啊有点复杂啊，我们先来看大的逻辑。那么这里面大的逻辑就是有一个 do while 循环，我们先是获取一个请求队列 request queue， 然后呢会调用这个队列的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这个函数。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快尔设备的队列这个结构， 如果我们再来看 struct block device 这个结构，或者是 struct general disk 这个结构，我们会发现每个块设备啊，它都有一个请求队列，就是 struct request queue， 用于处理上层发过来的请求。在每个块设备的驱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啊，就会生成这样一个 request queue。在请求队列 request queue 上呢，首先呢，它会有一个链表叫 list head， 它呢保存一系列的，也就是说一个链表的请求 request。在每个 request 里面呢，它会包含一个链表的 struct bio， 那么有指针指向一头，还另外一个指针指向尾。那在 bio 中呢， bio next 是指向链表中的下一项，那么 struct bio vector 呢是指向一组的页面。那在请求队列 request queue 上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函数，一个函数叫 make request function 函数，用于生成一个 request， 另外一个函数呢叫做 request function 函数，用于处理 request。那么我们呢这里看块设备的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还是以 SCSI 驱动为例子。在初始化设备驱动的时候，我们会调用 SCSI allocate queue， 把 request function 设置为 SCSI request function。我们呢还会调用 block init allocate queue， 然后呢一直调到 block queue make request， 然后呢把 make request function 设置为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是 block queue bio。在 block init allocate queue 中呢，除了初始化这个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这个函数之外，我们呢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初始化 IO 的电梯算法。电梯算法呢有很多种类型，定义为 elevator type， 我们来逐一呢说一下。第一种类型呢很简单，叫 no ops， 这种调度算法就是最简单的 IO 调度算法，它将 IO 的请求呢放到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中，然后呢逐个执行这些 IO 请求。第二个呢叫做 deadline 算法，它要保证啊每个 IO 请求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被服务到，以免某个请求呢被饿死。那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算法中会引入两类队列。一类队列呢，它对请求按起始删去号进行排序，那么通过红黑数来进行组织，我们称为 sort list。如果按这个队列呢来传输，性能就会比较高啊，因为这个它是按删去的编号从小到大进行写入的。另一队列对请求按照它的生成时间进行排序，然后用链表来组织，称为 FIFO list， 并且呢每一个请求都有一个期限值。那最后一种呢叫做 CFQ 啊，我们又见到了熟悉的 CFQ， 叫完全公平调度算法。那么所有的请求呢会在多个队列中进行排序，同一个进程的请求在同一个队列中进行处理，时间片呢会分配到每个队列。通过轮序算法，我们保证了 IO 带宽以公平的方式在不同的队列之间进行共享。在 Elevator Init 中呢，会根据名称来指定电梯算法，如果没有选择，那就默认使用这个 CFQ， 也就是完全公平的调度算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Generic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中，那么调用队列的 Make Request Function 函数，那其实呢，调用的就是我们上面注册的那个 Block Queue BIO。那 BlockQBIO 呢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呢，它就是调用 Elevator Merge 来判断啊，当前这个 BIO 请求是否能够和目前已有的 Request 合并起来，那成为同一批的 BIO 操作，从而提高读取和写入的性能。那判断标准呢和 Struct BIO 的成员，就是 Struct B Vector Iterator 有关系，它里边有两个变量，一个是起始的磁盘簇啊 BI Sector， 另外一个就是大小叫 BI Size。那么 Elevator Merge 呢，它尝试了三次合并。第一次它先判断它和上一次合并的 request 能不能再次合并，那也就意思是看能不能赶上马上要走的这部电梯。那在 Block Try Merge 里面主要做了这样的判断啊，首先第一个判断那是 Block RQ Position 加上 Block RQ Sectors 等于 BI Sector 的 BI Sector， 这个啊比较复杂，那么翻译过来就是说啊，这个 request 的起始地址加上它的大小，那你看起始地址加大小是不是就是结束地址，对吧？那如果是个结束地址能够和我们那个新的这个 BIO 的起始地址能够接上，哎，那说明它是不是个是个连续的结束啊，等于新的起始。那么这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 BIO 放在 request 的最后，我们称之为 elevator back merge 啊，就是从后边我 merge 进去。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啊 block RQ position 减去 BIO sectors 等于 BIO BI iterator BI sector， 那也就是说这个 request 的起始地址减去 BIO 的大小等于 BIO 的起始地址 啊，也就说明啊，你看起始地址再减去 BIO 的大小等于 BIO 的起始地址，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 BIO 的结尾正好和 request 的开始对上，对吧？就是说明 BIO 它可以放在 request 最前面并且能够接得上，那么这时候呢就把 BIO 放在 request 最前面，我们称为 elevator front merge 啊，就是在前面合并，否则那就不合并了，那么我就称之为 elevator no merge。 那第二次如果和上一次合并过的 request 无法合并，那我们就调用另外一个函数叫 elevator rq hash find。 那么这个呢顾名思义就是要找，怎么找呢？它会按照 BIO 的起始地址来查找 request， 看有没有能够合并的。如果有的话，因为这时候我们是按起始地址查找的，那么如果找到了以后，那么就应该接在人家后边，那所以呢叫做 elevator back merge。 第三次啊，会调用 elevator merge function 啊，试图进行合并。那对于 CFQ 呢，它调用的是 CFQ merge， 在这里啊它会调用 CFQ find RQ f merge， 它会调用 elevator rb find 这么一个函数，里面的参数啊是 BIO 的结束地址啊，我们还是要看能不能可以找到合并的。如果有的话，哎，因为这次我们是按结束地址找的，那么应该接在人家前面，那所以说叫做 elevator front merge。 那等从 elevator merge 返回这个 block queue BIO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应该做哪种类型的合并了，接着呢就要进行真的合并。如果呢没有办法合并，那么就调用 get request，那这时候没办法，你和谁都不能合并嘛，就要创建一个新的 request， 然后调用 block init request from BIO， 将这个 BIO 啊放在这个新的 request 里面去，然后呢会调用 add acct request 把新的这个 request 加到这个 request queue 这个队列里面去。至此啊我们就解析了 generic make request 中最大的两个逻辑啊，是获取一个请求队列的 request queue 和调用这个队列的 make request function 啊这个函数。其实啊 generic make request 的其他部分啊也是挺令人困惑的，因为这里边有特别多的 struct bio list 倒腾过来倒腾过去，这是因为啊很多块设备它其实是有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假设有两块硬盘，我们可以把它组成 read， 两个 read 呢还可以组成 lvm， 然后呢我们呢就可以在 lvm 上再创建一块块设备给用户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接近用户的块设备称为高层次的块设备，而接近底层的块设备呢成为第一层次的叫 lower 的块设备。那这样 general make request 把 IO 请求发送给高层次的块设备的时候呢会调用高层次块设备的 make request function， 那高层次的块设备它还是会接着往下调调低层次的块设备啊，那么于是呢这高层次的块设备又要调用 generic make request 将请求发送给低层次的块设备。那虽然啊块设备的层次不会太多，但是呢对于这个代码 generic make request 这个函数来讲，它可是一个递归的调用，递归就需要非常小心啊，一不小心这个递归啊就会过深，那无法正常退出，而且啊内核栈它大小本来就非常有限，那所以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时候啊你是否理解了叫 struct bio list bio list on stack 2它的名字为什么叫 stack 呢？它其实啊就是将栈的操作变成对于队列的操作，队列不在栈里边啊，它会大很多。那么每次呢 generic make request 被当前任务调用的时候，那么它会将 current bio list 设置为 bio list on stack，并且呢在 general make request 中的一开始就判断 covered bio list 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啊，就说明我现在已经在这个 generic make request 这个调用里边了，那么这时候呢我就不必要再调用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进行一次递归了，那直接把请求加入到 bio list 里面就可以了，这就实现了递归的及时退出。那如果 current bio list 为空，那么我们就将 current bio list 设置为 bio list on stack，然后呢进入 do while 循环，做咱们分析过的那个 generic make request 的两个大的逻辑。但是呢当前的队列在调用 make request function 的时候，那么在 make request function 的具体的实现里面，它还是会生成新的 BIO， 那么它调用更底层的块设备的时候呢，它也会生成啊新的 BIO，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些都会放在 BIO list on stack 队列中啊，这是一个挺复杂的叫边处理还边创建啊这么一个过程。 啊，所以说就有下面这个逻辑，叫 BL list on stack 1等于 BL list on stack 0。那这一句呢，它是在 make request function 之前，将之前啊队列里面遗留的那些没有处理的先保存下来。那接着呢 BL list init 将 BL list on stack 0设置为空，然后呢就调用 make request function。那在 make request function 里面呢，它如果有新的 BL 呢，还会添加到这个 BL list on stack 0这个队列里面去。当 make request function 执行完毕以后，那可以想象这时候啊 BL list on stack 0啊可能啊又不空了，又多了一些 BL。 那接下来的循环中，那会它会调用 BL list pop 将 BL list on stack 0积攒那些 BL 拿出来，分别放在两个队列里面，一个叫 lower 一个叫 same。 啊，顾名思义 lower 呢它就是更底层的块设备的 BL， same 呢就是更高层次的块设备的 BL。接下来呢，我们会将 lower same 和 BL list on stack 1都取出来，放在 BL list on stack 0上统一进行处理。当然应该 lower 优先了，因为只有底层的块设备它 IO 做完了，上层的块设备 IO 才能做完嘛，对吧。到这里 generic make request 这个逻辑才算完全解析完毕。那么对于写入的数据来讲，其实我们这时候只处理了一半，它仅仅是将 BIO 放在这个请求队列上其实设备驱动程序还没往真正的设备里边写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怎么往里写哈。设备驱动程序这个往设备里边写调用的是请求队列 request queue 里面的另外一个函数，叫 request function。 对于 SCSI 设备来讲呢，它调用的是 SCSI request function。 在这里面它是一个 for 的无限循环，那这个循环很容易理解，它从 request queue 中取出 request 来，然后封装更加底层的指令，那么给设备控制器下指令，然后实现真正的 IO 操作。那么最后呢，就到了总结时刻。这一节呢，我们讲了如何将块设备 IO 送达到外部设备。对于块设备的 IO 它操作分两种，一种是直接 IO， 另外一种是缓存 IO。 无论是哪种 IO， 那最终都会调用 submit BIO 提交块设备 IO 请求。对于每一种块设备呢，都会有一个 general disk 来表示这个设备它有一个请求队列，这个队列呢是一系列的 request 对象，每个 request 对象里面呢包含多个 BIO 对象，那么它会指向 page cache。那所谓的写入块设备 IO 呢，其实呢就是将 page cache 里面的数据来写入硬盘。对于请求队列来讲呢它有两个函数，一个函数呢叫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这么一个函数，它用于将请求呢放在队列里面去。上面的 IO 呢它会调用 general make request， 在这里边会调用这个 make request function 这个函数。另外一个函数呢往往是实现在设备驱动程序里面的它叫 request function 这么一个函数，它用于从队里面把这个请求拿出来，然后呢会真正写入外部设备。至此整个写入文件的过程才算完整结束。这真是个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从系统调用到内存管理到文件系统到输入输出是不是我们学过的基本上都包括了，对吧。这说明操作系统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环环相扣，需要分层次层层展开。到这里专栏已经过半了，你应该发现我之前说了很多的这个后面我们细讲，这个后面细讲这些东西呢现在正在一点一点的解释清楚，而文中越来越多出现那个前面我们讲过，前面我们讲过这样的字眼。那这就发现，对吧，你是否当时学习前面的知识的时候呢没有在意，导致学习后边的时候我说前面已经讲过你就想很困惑到底哪儿讲过了，对吧。这时候没有关系，倒回去复习一下，再回头来看看，那很多知识可能就会清晰很多。最后呢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你知道如何查看磁盘调度算法，修改磁盘调度算法以及 IO 队列的长度吗？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